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周鸿祎和 BAT 的沉浮录下。如果说和百度的争斗是一场小事儿，和阿里巴巴的争斗牵扯到了雅虎中国的利益，那么我想周鸿祎啊，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还需要和 BAT 里面最后一个大鳄展开一场艰难的战斗，而这场战斗的主动权却在腾讯手里，这就是后来的三 Q 大战，它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大企鹅的时候觉得它非常憨态可掬，而腾讯作为鹅厂也一直享有中国最有良心的互联网企业的美名。但倒推几年，在2010年及之前，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那些创业者，对大企鹅的看法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有句著名的话叫做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句话说的就是当时在互联网企业工作和正在创业打拼的人对这只大企鹅的看法。我们先扯远一点啊，看看当年的一篇著名的文章。2010年7月的时候，当时知名的计算机世界报在封面头条打出了大幅的标题，并配上了一只被插了三刀的大企鹅作为标志，对腾讯展开了猛烈的批评。作为老牌的计算机刊物，计算机世界存在的历史可谓不短，而这样猛烈的抨击背后到底有没有幕后黑手，其实我们不得而知。从这篇文章的材料准备来看，计算机世界是精心策划认真准备了的。那个时候的腾讯啊，尚未在移动互联网上推出微信这样今日一锤定音的扛鼎之作，而是四面出击，什么都做，只要别人有的腾讯就上。那这篇文章呢，在网上至今都能够搜到，文章里面引用的例子包括对曾经中国最牛的棋牌网上娱乐平台联政游戏创始人鲍月桥的采访。那鲍月桥说 QQ 游戏一上线就可以看出来是抄袭联政的，而他亲自去腾讯寻求合作并遭到拒绝。与此类似的例子在文章里面很多。那从这一点来讲呢，在腾讯涉足一个领域的时候，国内无数 IT 企业都被压得毫无喘息的能力，甚至只能慢慢死去。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说的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三 Q 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腾讯看到了360在安全领域的布局和成功，决定立刻涉足。而周鸿祎比其他任何一个创业者的反抗都更为激烈，手段都更狠。这场战斗的开始是2010年1月的时候，腾讯把他旗下的 QQ 医生和诺顿杀毒软件结合起来，免费送一年诺顿，在二三线城市猛烈推广。有传言称啊，周鸿祎意识到了危险，在春节期间连夜将员工召回，开始布局应对腾讯可能的进一步推广。传言真假不得而知。然而从后来三 Q 大战期间的表现来看，周鸿祎肯定是有备而来。到2010年5月的时候，腾讯完成了对 QQ 医生的改造，正式推出了 QQ 管家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啊，做得跟360安全卫士越来越像。等到2010年9月22号的时候，腾讯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于是再一次进行了其一贯的推广，在用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给安装了。那很多用户发现自己的桌面上突然多出来一个叫 QQ 电脑管家的东西，腾讯公司啊，对于这种推广已经熟门熟路了，所以丝毫不觉得这次跟以往的那么多次推广有什么区别。然而我们知道，对于腾讯来说，这只是又一个可以收割的领域，但对于360来说却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于是啊，仅仅在五天以后，360宣称 QQ 在不断扫描用户硬盘来获得用户数据，并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并随之推出了一款 QQ 隐私保护器。360表示，只要用了 QQ 隐私保护器就可以监视 QQ 的一举一动。这东西后来被人发现有瑕疵，比如把其他的程序改名成 QQ.exe 同样会导致报警。事情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就升级了，腾讯告360不正当竞争，同时腾讯也拉了一帮兄弟，有金山、百度等一起摇旗呐喊，而360也开始打口水战。正当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啊会停留在口水战和打官司的层面时，10月29日360推出了一款软件 QQ 保镖。如果说隐私查看器是一个不成熟的作品，那 QQ 保镖则体现了360公司技术上极深的造诣。我们来看看啊，360这个保镖能做什么。根据百度百科的词条，360的 QQ 保镖可以一、保护隐私，阻止 QQ 静默扫描用户硬盘；二、防止 QQ 盗号；三、 QQ 加速禁用不需要的插件，大幅提高 QQ 运行速度；四、过滤 QQ 软件广告；五、清理 QQ 垃圾；六、 QQ 体检，检测 QQ 安全性并修复 QQ 的问题；七、保护 QQ 安全，阻止 QQ 设置被恶意修改，自动扫描传输文件； 八，360QQ保镖默认不修改 QQ 任何设置，所有功能都必须由用户主动选择触发，并可随时启用和恢复。九，禁用侧边栏不必要的面板，让 QQ 界面看起来不再繁琐，运行更流畅。十，自动清理不必要的 QQ 表情。十一，去除 QQ 插件，用户可以自主选择 QQ 插件启用。这款软件体现了360对腾讯软件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从何而来啊？估计还是需要反编译看汇编代码才能获得。而软件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屏蔽 QQ 秀、 QQ 软件广告、 QQ 迷你首页弹窗以及 QQ 新闻弹出，更是直接打在 QQ 的核心利益上。我想可能腾讯也没想到360做事情那么绝，能做这个事情的不仅仅需要非技术的因素，还需要技术的积累。所以也许从春节开始，周鸿祎就一直在准备这场战斗了。2010年11月3日的时候，事情出现了重大进展。腾讯呢，通过 QQ 弹窗向用户发表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称 QQ 客户端将不能与360兼容， QQ 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工作。这个事情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卸载了360，也有很多人卸载了 QQ。 有聪明的人啊，开始问腾讯，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电脑上装了360的？于是腾讯承认的确是扫描了用户的硬盘，但这是为了用户的安全才扫描的。而这个理由网民是否能接受就不得而知了。如此看来啊，其实360也不算胡说八道。这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工信部和公安部都被惊动，对此事进行了干预。于是2010年11月21日两家公司都分别在各自官网上给社会和网民道歉，至此此事落下帷幕。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对360来说啊，这是一战成名，显示了彪悍的技术能力。在安全领域，360的确是非常强的一家公司，360后来也因此登上了纳斯达克。而360彪悍的竞争意识和诸多的对手也让周鸿祎认识到了需要更多的朋友，从此以后呢，他开始在互联网界大肆投资。而对腾讯来说，这是腾讯涉足别人已经做起来的领域过程中第一次遇到了鱼死网破的争斗。腾讯公司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啊，是一个转折点。这之前腾讯利用自己的优势各种模仿，这之后腾讯啊，拿着手里的钱开始买买买，显然比各种模仿更让广大互联网企业